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。 第92集，大雪。古今心道， 我说什么？我他妈的说什么？ 他立在萧继明跟前，见萧继明要放茶杯，马上单膝跪地，恭恭敬敬地接过去，再给放到桌上，笨舌拙口地说：“ 世子，烫。” 萧继明见状，也不急着问，将他们一个两个都看过去，看得萧迟也如坐针毡。 怎么了？二公子在府里藏人了？ 这怎么能呢？大哥，我还没说亲，没有败坏人家姑娘清誉的道理。 萧继明看他半晌，也不知信没信，轻描淡写的放过去，让他继续说。萧迟也找了个舒服的姿势， 我想叫古今去查查湘云房。 赵辉思忖着， 湘云房在东龙大街，本就是鱼龙混杂，暗查也不容易。二公子觉得湘云有问题？ 他肯定有问题。魏怀兴拿着他的证词，他平白无故得罪我干什么？ 赵辉对萧继明说：“ 世子，我听人讲，说是因爱生恨了。” 萧继明不疾不徐地对萧迟也说：“ 他既然成了旧爱，想必是你如今已经有了新欢。我入都也有几日了，怎么没听你提过？”“ 我就是混腻了，没别的。”“ 讲话眨眼干什么？眨眼就是说了假话。哪家的姑娘？爹跟你大嫂都惦记着这事儿，若是此次有影了，跟大哥说有什么难？家里马上就能给你办了。” 萧迟也坐不住了，想跑又不敢，只得说：“ 没有没有，真的没有。我娶亲干什么？那不是耽误别人吗？”“ 成了亲就能长大些。” 萧继明想拍他的头，却又不能当着下属的面抹他的威风，便放低声音：“ 大哥大嫂能陪你几时？在这去读，总要有个人能给你掌灯，与你说话。你看中了谁，不论是谁，爹跟我都会全力以赴。就是世下女子，只要你喜欢，家里都能办。” 萧迟也本想戏谑过去，听了这话，忽然心里一动：“ 七大帅那样的也能办？” 萧继明眼神略变，没料到他喜欢大帅这样的，顿了半晌，还是心情复杂地说：“ 他若是没砍死你，我是同意的。” 夜里萧迟也上床时，忽然踩到什么东西，他俯身从渠书里捡起来，是颗做扣子的珍珠。萧迟也顺着珍珠看向床底，萧迟也忽然打开窗喊了声：“ 陈阳。” 陈阳从阶下走过来，萧迟也看着他想了一会儿，才说：“ 明早去趟神武大街的首饰铺子。” 陈阳还没回话，萧迟也就扬手扔给他一只匣子：“ 叫他们打成耳坠，各色花样只打一只。” 萧迟也说完又想了老久：“ 简单点，别太花哨。” 陈阳看着匣子：“ 全打。”“ 全打。” 萧迟也合上窗，他合上窗静了片刻，又打开。陈阳也不敢动，捧着匣子困惑地说：“ 主子。”“ 记账。” 袁柳抱臂狱中，陈阳给他说的是按照萧迟也的意思，给他的妻儿在丹城安置了新宅子，为他儿子请了个好先生。萧迟也这一病就病到了去都雪化，等他能出门上朝时，西红轩已经被提拔为吏部考公司主事。沈泽川把禁军腰牌还给萧迟也，萧迟也就着拿牌的空当，用眼睛把他上上下下看了个精光。萧迟也抽出腰牌：“ 谢了，镇抚大人。” 不敢当。 沈泽川手指微拳，舍不得似的。萧池也晃了晃牌子。 稀罕上了。 沈泽川笑了。 稀罕，这些日子摸惯了。 萧池也见左右都退避在远处，便说， 光摸我的腰牌也太没出息了。 沈泽川负手对着他说， 大病初愈，二公子浪起来也要找到边儿。 萧池也被阳光晒得犯困，挪动了下脚。 我清心寡欲了大半个月，朝思暮想的薄情郎也没去瞧过我一眼，如今出来了，总要想法子治愈情伤。 沈泽川被风吹了吹， 那种时常见异思迁并且新欢旧爱数不清的坏胚，趁早忘了吧，为他耽误了人间韶华，不值得。 坏什么？ 二公子。 萧池也想捏他后颈，处在这儿捏又不合适。 说得好，说得妙，说的二公子要给你鼓掌。 沈泽川谦虚地说， 太客气了，心意到了就成了。 这么看你还特意去查了有哪些旧爱在意啊？ 查倒没有查，做香云房吃中酒，什么风流事儿都能打听出来。诸如二公子是常客，风月老手。 佩服吧。 萧池也说道。沈泽川说着看向他，放缓声音， 佩服佩服，但是耳闻不如亲视，传说中的跟我遇着的不像同一个人的。 萧池也抬指挂了腰牌， 机会少，多玩几次就更了解了。细嚼慢咽咱们也不是没试过，滋味还好。 沈泽川在他目光里抿紧唇线。萧池也笑， 看来还记着呢，那答应我的事儿也还记着吧？ 替那个香云捎话，为你们牵桥搭线，专杯喜酒喝，当然记着了。 我就知道你靠谱。这事儿要是成了，我该怎么谢你呢？ 就当份子钱吧。 沈泽川有点懒散，目光沿着石板往外瞧，心不在焉地说道。韩城正好从堂内出来，冲他们俩人招手，旁边的小太监快步跑来。 两位也请，皇上等着呢。 李建恒坐在龙椅听着人议事，马上立春，各地桑麻植种都是大事，期间督察院左都御史曾玉上奏，提到去都各个民区都有吞占官沟的现象，眼下正开始化雪，堵塞的官沟如果无法保持通畅，遇见雨季必定会长漫街道。这事太小了，起码比起周围商议的事情显得那么微不足道。李建恒甚至没有听清便放了过去，被中伯来的布政使用大嗓门隐去了目光。曾玉几度想要再开口，都被打断了。散朝时曾玉出宫，忽然听着后边有人唤他，他回首见是沈泽川。沈泽川行礼， 冒昧阻拦岑御史，卑职有事请教。 沈镇府请讲。 适才在朝上听到御史奏言官沟堵塞一事，可是指东龙大街民区骤涨的沟水。 曾于示意沈泽川边走边说，他道， 是啊，东龙大街吞占官沟的事情自从咸德年间就有，往年开春也会淹泡民区，但因为没有死过人也没有出过事，所以谁也没有放在心上。 沈泽川当下微微苦笑， 不瞒大人，卑职正住在那里。 曾玉颇为吃惊，连忙说， 啊，这几日已经淹了吗？ 卑职住处占地较高，左右住宅因为抢占官沟扩增院子，已经把屋檐抵到了卑职的屋檐边上。唉，污水堵塞难通，昨夜已经漫到了院子里。今晨上朝之前，卑职专门去了趟周边民区，低洼处的民宅已经泡在水里了。 曾玉忧愁地说， 若是遇着什么疫病那就糟了。且先不说淹水的事情，因为大家都想抢那几寸地方，使得宅屋紧靠，中间没有砖石相隔，都是木板，这要是着了火就要出大事了。 沈泽川想了想宽慰道， 大人不要急，卑职与指挥使大人谈谈，看能不能上禀皇上 趁早派人疏通。 好，我也再与阁老说说。 曾玉提步要走，末了又回头对沈德川笑道： 真父有心了，此事若能尽快解决，也算功德一件。 沈德川拱手送他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